隶书。昔自在古，隶见政作于孟春。于时兵叛发折，百草奋兴，子规先号，物乃遂聚，生于冬，次顺四时，足于冬分。时积三毫，足明。府十二月节，足于丑，日月成，故明也。明者孟也，幽者幼也。幽明者雌雄也，雌雄待兴而顺至正之同也。日归于西，起名于东；月归于东，起名于西。正不虑天，又不由人，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。王者异性受命，必慎始出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推本天元，顺承决意。太史公曰：神农以前上矣。改皇帝考定兴历，建立五行，起消息正润于。于是有天地神奇物类之官，是谓五官，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。民是以能有信，神是以能有明德。民神异业，静而不独，故神降之家生，民以物享，灾祸不生，所求不愧。少高氏之衰也，久离乱德，民神杂扰，不可放物，祸灾见至，莫尽其气。专需受之，乃命正南众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离司地以属民，使复旧常，无相亲毒。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，故二官贤废所职，而润于乖次，孟邹枕灭。涉题无忌，隶数失序，尧复遂重离之后，不忘旧者，使复典之，而立西河之官。明时正度，则阴阳调，风雨节，茂气至，民无妖异。年其禅顺，身戒文祖，云：天之隶数在耳宫，顺亦以命于，由是观之，王者所重也。夏正以正月，阴正以十二月，周正以十一月。盖三王之政若循环，穷则反本。天下有道则不失继续，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。幽历之后，周示威，陪臣执政，使不计时，君不告诉，故仇人子弟分散，或在诸夏，或在夷狄，是以其积降废而不统。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，而春秋非之。先王之正始也，履端于始，举政于中，归邪于中。履端于始，序则不迁；举政于中，民则不惑；归邪于中，事则不备。其后战国并争，在于强国擒敌，救急解分而已，岂遑念思哉？是时独有邹衍，名于五德之传，而散萧息之分，以显诸侯，而亦因秦灭六国，兵戎极繁，又生至尊之日前，未暇皇也，而亦颇推武圣，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，更名河曰德水，而正以十月，色尚黑。然力度润于，未能睹其真也。汉兴， 高祖曰：“北至待我而起，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。”虽明习立及张苍等咸以为然。是时天下初定，方纲纪大基，高后女主皆为皇，故习秦正朔服色。至孝文王，鲁人公孙臣以忠实武德上书，言汉德土德宜更元，改正朔宜服色，当有瑞，瑞黄龙县。世下丞相张苍，张苍亦学律历，以为非事，罢之。其后黄龙见成绩，张苍自处所欲论著不成，而辛元平以望气见颇言正立服色事贵姓，后作乱，故孝文帝废不复问。至金上即位，招致方士唐都，分其天部，而巴洛夏侯运算转历，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，乃改元，更官号，封泰山。因召御史曰：“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，广言宣问以理星度，未能瞻也。盖闻昔者皇帝和而不死，明察度验，定清浊，其五步见器物分数，然盖上矣。疏缺月池，朕甚敏焉。朕为未能寻明也，抽计日分，率应水德之盛。今日顺夏至，黄中为公，临中为止，太祖为商，南吕为禹，孤显为绝。自是以后，气复正，与生复清，名复正变，以至子日当冬至，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沾，其庚以七年为太初元年，年名焉逢社提阁，月名必聚，日得甲子，夜半朔旦冬至。